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本市启用了轨道交通单程票互联网票务服务平台易通行 APP， 试行以来使用量和预期差不多，乘客接受度较高。明年一季度，全网所有车站会普及拿手机直接扫二维码进出站。此外，初期只能在车站领取互联网购票的发票，今后在 APP 上就有电子发票提供。今年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从市质监局获悉，野生动物养殖场所安全生产等级相关规范正在征求意见。意见表明，该规范对野生动物养殖场所车辆观览区、放养观赏区、巡逻车等进行了具体的规定。规范规定，游客自驾观览的场所应设置游客车辆观览专用通道。国家食药监总局近日会同财政部发布了新修订的《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》。新办法将单次举报奖励限额从原先的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，奖励的最低额提升到原来的2倍。本月景山片区治理开墙打洞，北海公园为配合设山门整治工作，已于8月21号关闭东门。北海公园还发出了相关通告，通告显示东门暂停开放时间至9月15号，游客可从其他门区入园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，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想哭

你千遍也不厌倦。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三月浪漫的季节，醉人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，美丽的句点，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恋，你的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，你的一切一动作有我的视线，你是我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。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恋，你的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，你的一切一动作有我的视线，你是我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九老板说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。九六九老板说，听他们的创业故事，我是周周。国产手机市场的发展这几年是异常的迅猛，同时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。那在这个行业标榜互联网思维、万物充斥着无数选择的科技新时代，在进入2015年的时候，其实智能手机的行业呢已经增长放缓了。而就在同样的阶段，一家叫做EV的公司却逆势增长了超过100%，在成立了不到2年的时间，就成功晋升到了手机开放市场的前三位。 哎，北京的这个听众大家好，我是EV的高通阳。 在第11届中国品牌节上，我们采访到了深圳EV控股有限公司的副总裁高同良。在处处追求先人一步的手机行业，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企业都愿意花时间去深度的剖析用户行为的，而且让大多数的手机企业头疼的是，即便是发现了用户的诉求，也未必有可以与之匹配的技术将其实现。纵观 EV 的发展历程和它的前身，在时尚的表象的背后，则是 EV 以为用户提供真实感知的价值为原则。所以 EV 在创立之初就已经明确地围绕着用户体验至上的产品定位，剖析用户的行为跟诉求。 现在处在这个社会呢，属于一个技术驱动的这个社会，那么你有了核心的技术，才能给大家带来更丰富的这个产品。那我们专注于这个技术的研发，在未来的这个很漫长的一段路里头，我认为说是中国的品牌崛起呢，核心的第一个要借助于技术的驱动，然后在技术的驱动里头，然后能够制造生产出满足未来消费者需求的这个产品，那么这两点是非常关键的。再往下落的话，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谈到了，说是品牌你能够持续的做，还有相当好的这种质量和口碑。但是我认为前面两个是大的前提，能够，这是我对品牌的这样一个理解。 品牌是每一个企业在经营和发展的过程当中所要具备的重要因素。

因为年龄越来越大，你就会知道在这世上有太多的无奈。比如你觉得有些人对你没有那么爱，事实上那已是他竭尽全力。比如别人的一次偶然爽约或迟到，背后却很可能是一次灾难。再比如你在写字楼里为一份迟到的晚餐狂躁不已，那位黝黑的中年大叔很可能是奔跑前来，那已经是他最快的速度。生活中并不是只有对与错，也不是只有规则和秩序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有时候生活需要的是克制和宽容。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 我是一名银行工作者，经典就是很久流传下来的东西。

的决定，不敢勉强你，只好为难自己。我为难我自己。 你为我三江双手舞动，就让我们把爱留在心中。也许有一天我老了不能唱，远走不动，我也将为你献上最真挚的笑容。 把春风云外追踪烟里梦，恨满胸受红尘多作弄。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通州火车站存在许久却荒废多年，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衙门口至通州建设或市发改委的正式批复，这座沉睡许久的车站即将苏醒。今年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。2017年年内，北京公交集团剩余的2639辆国三柴油公交车将全部淘汰，同时北京市新能源及清洁能源公交车占比将达到近七成，郊区线路也将逐步更换成新能源车、清洁能源车。扑腾着精灵翅膀的蜻蜓优雅飞行，水母居然脱离了水系环境，在空中随意来回，酷似人类手臂的机器手在模拟抓取，能屈能伸，灵活自如。2017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正式开幕，不少机器人巨头齐聚于此，各展所长。韩国政府执意部署萨德，让韩中关系持续遇冷，被视为绝对金主的中国游客赴韩热情锐减。据韩国旅游发展局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，七月访韩中国游客较去年同期减少 69.3%， 为 28.1263 万人次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香肠的香味，想起远方你的眼，也许流浪是我的事业，在你心中我没有地位，拿起吉他唱不出的心碎，你忘了你的誓约。城市的屋都是天线，却收不到从前。飞机划过我头上的天，希望它为我带走一切。 如果时间能让 的誓言，在你心中我没有地位，拿起吉他唱不出的心碎，你忘了你的誓言。除了爱你还能爱谁？你留下的世界已支离破碎，我可以无所谓，只要你 我们总是希望在最美的时刻和最爱的人做最喜欢的事情。2017年8月28号，又是一年7月7，来这里见证你们的爱情。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五周年台庆，携手北京石景山游乐园、阿里、OFO 推出《爱的摩天轮最高点的 Kiss》七夕特别活动。凡是在8月28号之前金婚夫妇、七夕或2月14号领取结婚证的夫妇，持结婚证到石景山游乐园，最先到场的前20对夫妇即可获得999元爱情守护礼包。还有最后一个福利，那就是到场情侣必做的超级浪漫爱的表达方式，可获得99元爱情守护礼包。到底在现场做些什么呢？详情请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见的两个人

不仅浪费燃油，还磨损轮胎。觉得这或许就是心里的虚荣心在作怪吧？觉得停好了就有成就感了吗？其实，只要我们停车不影响人员的进出，不多霸占车位就可以了。说起锁车强迫症，其实我自己就有点严重。在我每次锁车时，都得不由自主地多摁几下钥匙，有时走出一段距离，还要回头再摁一下钥匙，拉下车门才放心离开。其实我心里想的是，多个心总是好的。我相信有同样症状的朋友也不在少数，毕竟遥控钥匙这种电子产品总是让人有些不放心。不过了，开个玩笑，估计只有换成传统的挂锁才能治好咱们的病吧。有些人平时开车慢悠悠，一旦遇到黄灯犹如变了一个人，一脚油门到底，想在红灯之前抢过去。先不说是否容易闯红灯，这样的做法就很危险，爱恨就在一瞬间呢。这样做是很容易出现交通事故的，造成人员伤亡，过会儿之后回想起来还会后怕，觉都睡不着了。九六九车五飞扬温馨提示，下回再遇到黄灯一定要克制自己。俗话说得好，宁等三分不抢一秒。今天九六九车五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我们日常的用车过程中多多少少就会产生一些强迫症，只不过大部分人意识不到。今天说到的几种常见的用车强迫症，你中枪了吗？

怎样看出一个人的成熟与素质，通常的说法是看他怎样对待妇女和儿童，其实也可以说看他怎样对待服务人员，因为相对多数人来说，服务人员都是一种弱势者。所谓成熟，就是要不轻易指责弱者，要把欺凌弱者看作丢人的事情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你对待弱势者的态度，指责或者宽容，不经意间就标注了你的成熟度。 每一个美丽的美丽

不过天，低不过地，但脚踏一起，总算完美。神足的爱，难似传奇，太美，难忘彼此。化作蝴蝶远飞，何必回头怀念已死的分和秒，延缓不了消失的哭笑，过后不必回头，得不了当然忘不了，缘尽了情未了，何必回头怀念已死的分和秒，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，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，原美术工